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国际奥委会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在现代奥林匹克100多年的历史中，正是一个个传奇人物影响着奥林匹克的进程，改变着奥林匹克的历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提起奥运会呢，大家首先想到的人就是顾拜旦。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位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在法国贵族序列当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爵位。但是，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在今天，他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绝对超过任何一个法国国王。因为就是他创办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一次的人类盛会奥运会升起的是由他所设计的五环旗帜，奏响在运动场上空的是他选定的奥运会会歌。他不仅确立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口号，还起草了运动员誓言。他将奥运圣火从爱琴海边的奥运故土传递到了世界各地。100多年过去了，他主持制定的奥运宪章精神仍然为历届奥运会所遵循。在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汇处，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希腊。古希腊民族勇敢强悍，崇尚健美的体魄。早在公元前900年前，古希腊人就有了以赛跑、跳远、投掷、脚力等项目的竞技比赛。最为著名的是在雅典西南300公里的村庄奥林匹亚举办的运动会，这个古代盛会4年举办一次，而每到这时，各城邦之间休战，最强壮的男性都会聚集到这里，以健美的裸体在各个项目中竞争。这个盛会被后人称之为奥运会。但是这样的盛会在公元20世纪末却被战争和宗教王权彻底毁灭。在举办了293届，走过了1170年的辉煌之后，古代奥运会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记忆当中一个神秘而久远的梦。在顾拜旦出生的第7个年头，普法战争爆发了。 这是普鲁士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为了争夺欧洲霸权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最终这场战争以法国的战败而告终，他们不得不忍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刻》讲述的正是这段经历。小说的作者都德是顾拜旦父亲的朋友，他在这本小说集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送给了11岁的顾拜旦作为生日礼物。就在那个生日的午后，顾拜旦一口气读完了都德的小说。当他读到那个沦陷区的老师在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法兰西万岁”的时候，顾拜旦早已经泪流满面。对战争的痛恨、逃亡的悲苦，让这个少年贵族暗下决心，迟早有一天要让祖国复兴，但并不是通过战争的手段。14至18世纪，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大思想文化运动，腐朽的文化和宗教禁欲主义遭到痛斥，幸福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回欧洲大陆。而在雅典的废墟上，人们开始寻找失落的文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学者先后发现了宙斯神庙遗址和奥林匹亚遗址，他们将获得的珍贵文物运回了卢浮宫进行展览，而这个展览轰动了欧洲，唤起了人们恢复奥运的梦想。1875年到1881年，经过德国学者6年的发掘，古代奥运会的遗址终于重见天日。那些巨大的看台、宏伟的白色石柱、斑驳的古代壁画上英姿勃发的希腊男子，接连不断地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一切都强烈吸引了顾拜旦。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创办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使命终于跟一个理想的追求者相遇。10年后，顾拜旦写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德国人清理了奥林匹亚遗址，我们应该恢复它，使它重放光彩。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传奇人生。 顾拜旦从小就和英国的文化和教育有着不解之缘。12岁的时候，他阅读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休斯的经典著作《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休斯的小说描述了英国拉格比市公立学校的生活，书中把校长托马斯·阿诺顿的职业生涯编成了小说。顾拜旦认为，阿诺顿校长在专业学习和体育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从1883年到1887年，年轻的顾拜旦4次到英国考察教育，到著名的学校去体验，让顾拜旦相信体育场是英国人喜爱竞争和团队合作，而这正是英国政治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关键。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体育运动对英国国民素质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回到法国后，顾拜旦成为发展体育、改革教育的著名倡导者。1888年，他在官方的支持下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全法学校体育协会，并且出资设立了皮埃尔德·顾拜旦奖。1889年，顾拜旦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国际体育训练大会，在这里他看到了奥林匹克的国际化趋势，有了举办世界范围的现代奥运会的想法。然而真正使他确立奋斗目标的是1890年的希腊之行。站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面对碧蓝的大海和古老的山峰，顾拜旦童年对于古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无限向往渐渐苏醒了。想到动荡的世界正在走向战争的边缘，顾拜旦萌生了一个想法， 古代奥运会可以体现各城邦的共同性与和平理想，为什么不用现代形式复兴奥运会，使它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会，定期将各国的青年聚集起来，让他们在比赛中相互了解，从而促进人们的友好相处，达到世界和平呢？从此创办现代奥运会成为了顾拜旦不懈努力的目标，他的智慧、金钱、时间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个理想。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为法国体育运动协会联合会成立5周年策划了一个热闹的宴会，会上他宣布了复兴奥运的宏伟计划。但是这个奥运历史上著名的复兴奥林匹克演说，在当时这是获得了人们困惑和吃惊的目光，很多人甚至以为他在谈论古代希腊神话故事。面对人们的冷淡，顾拜旦还有没有机会呢？1890年的希腊之行，使得27岁的顾拜旦确立了复兴奥运的人生目标。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几乎是为了这个理想而狂热地努力着。但出乎意料的是，1892年11月25日，他发表的复兴奥林匹克演说，人们的反应却极为冷淡。对此，顾拜旦并不气馁，他知道，在欧美许多国家已经有了名目繁多的小奥运会。一个全球性的人类盛会一定能够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他开始到法国各地以及欧美许多国家去游说。好在顾拜旦继承的财富足够支撑他实现理想的开销。每到一地，他总是充满激情地谈论复兴奥运，点燃人们的热情。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传奇人生。 1894年6月23日，31岁的顾拜旦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果。来自欧美37个运动组织的78位领导人一致通过决议，从1896年起恢复4年1次的奥运会，并且规定了业余运动的原则和参赛项目，确定了第一届奥运会在希腊举行。会议还决定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一种文化的传承。希腊诗人德米特留斯·维凯拉斯成为第一届奥委会主席，顾拜旦担任秘书长，而这一天也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文明的史册。顾拜旦兴奋不已，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奥林匹亚的理想已经穿过了岁月的迷雾，重新向我们走来，用他那令人欣喜的希望之光，在20世纪来临之际照亮着我们。1896年，明媚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如期举行，熄灭了15个世纪的奥运圣火，在容纳80000观众的大理石运动场再次点燃。主席台上的顾拜旦和人们一起发出了激动的欢呼。在这之前，希腊曾经因为财政困难一度打算放弃奥运会的主办权，顾拜旦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多次前往希腊，动用了所有的社交手段，一个一个地去说服王储、国王、首相，动员富豪出资赞助，还在欧洲和希腊本土展开了募捐。为了筹集资金，希腊发行了第一套奥运邮票，奥林匹克邮票一发行，举办奥运就成为了定局。顾拜旦的话证实了后来人们传颂的邮票挽救了首届奥运会的佳话。1895年8月，希腊国家奥委会用邮寄或外交途径向世界各国发出了这样一封信：遵照国际奥委会的指示，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荣幸地邀请贵国参加于1896年4月6日至15日在雅典举行的竞赛和庆祝活动。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清政府 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一个东方的泱泱大国就这样与第一届奥运会擦肩而过。不过因为人们对奥运会缺乏了解，雅典奥运会只有13个国家的311名运动员参加，其中东道主希腊的运动员就占了230人。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雅典奥运会胜利举行后，希腊人对奥运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想推翻第二届会址设在巴黎的决议。希腊有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认为，奥运会是希腊民族文化的部分，它只能在希腊举行，雅典应当成为奥运会的固定地址。如果异地他国召开，则是对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的公开掠夺。在第一届奥运会闭幕时，国王乔治一世就亲自出面，要求将雅典定为奥运会的永久会址。当时已经接替维凯拉斯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不让。他说，奥林匹克运动是希腊的，也是全世界的。他认为奥运会必须在不同国家举行，才能使之具有国际性和富有顽强的生命力。而希腊政府终于被说服，巴黎也最终赢得了主办权。之后，顾拜旦想利用世界博览会来扩大奥林匹克运动影响的打算未能如愿以偿。法国政府对博览会的兴趣远胜于奥运会，而承办两项会务的主要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皮卡尔是一个不热心体育的人。他对顾拜旦提出的奥运会的筹备方案淡然置之，甚至认为不屑一顾。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博览会上，而对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日程、场地等等均无周密安排，更谈不上花费巨资去兴建什么体育设施。后来，顾拜旦甚至实际上被挤出了领导班子。顾拜旦在日记当中道出了他内心的愤慨和苦恼。他说，世界上有一个对奥运会非常冷淡的地方，这就是巴黎。奥运会于5月20日至10月28日进行，比赛日程安排得很不紧凑，比如击剑赛安排在6月，田径和体操赛安排在7月，游泳和赛艇在8月，自行车比赛安排在9月等等。整个运动会开了5个多月，堪称是一次马拉松式的运动会。比赛的场地也很分散，大会的组织者竟然别出心裁，将比赛项目按照博览会工业类别分在了16个区域进行。比如击剑被安排在了刀剑制造工业区，划船安排在了救生系统展览区等。实际上，奥运会成为了博览会的一部分，成为了展览会招揽观众的体育表演。有些选手甚至终身都不知道自己当年曾经还参加过什么奥运会的比赛。关于这个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瑞士队获得了射击比赛中的大口径步枪300米的团体赛冠军。队员格里特尔在后来写的《神枪手回忆录》一书中提到，这次比赛时只是说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期间的一次射击比赛。他的女婿说，我的岳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夺得过奥运会的射击冠军。期间巴黎奥运会还给人们留下了诸多的笑话，比赛场地不仅分散，而且设施很差，田径赛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项比赛被安排在巴黎市区的一个林场进行，那里原来是法国赛马俱乐部的跑马场，虽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但是绝对不适合举行什么田径比赛。而这座场地面积狭小，林木横生，土质松软，跑道不平，场内设施几乎一无所有。跳跃比赛需要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是用树枝架起来凑合着比赛的，参加投掷比赛的选手更是苦不堪言，器械经常碰撞树木的枝杈，有时掷出的链球缠绕在树枝子上，还得从树上取下来之后再进行比赛。 顾拜旦辛辛苦苦为巴黎争得的这一份荣耀，居然成为了他一生中的噩梦，这让他始料不及。不过，奥运会没有成为雅典的专利，这可能是巴黎奥运会的最大意义。而且，这一届奥运会还出现了女性运动员，打破了男子一统天下的局面，以至于后来的奥运会常常有女性出现在运动场上。而曾经倡导积极参与公平比赛的顾拜旦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唯美主义者，他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理想被现实所侵害。这种执着的唯美在女性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上成为了一种固执的守旧，因为古代奥运会是严格禁止女子参加或者观看的。28年之后，顾拜旦没有改变，依然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女子参赛。这位奥运之父的严厉而固执，直到他的晚年才有所改变。晚年的顾拜旦拒绝观看他认为走了样的奥运会，他甚至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除此之外，顾拜旦尊崇的奥运理想与现实一直存在着差距。一个体现人类和平友爱的盛会，也常常逃脱不了政治的干扰。原定于191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六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取消。古代奥运传统的神圣休战原则接受了挑战。尽管如此，奥运会仍然是人类最值得期待的欢乐盛会，它在不断的完善当中走到了今天。 1863年新年的第一天，法国巴黎诞生了一个男婴。由于父母的贵族身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袭了家族的男爵封号。这个名叫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孩子，在成年之后却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人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传奇人生。 顾拜旦曾经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自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创办起，顾拜旦始终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领袖，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精力都投进了奥林匹克事业当中。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上，针对当时体育竞赛的一些弊端，顾拜旦以笔名发表了著名的诗作《体育颂》，这首诗对于奥林匹克做了经典的诠释，因此获得了该届奥运会文艺比赛的金质奖章。1913年，顾拜旦为国际奥委会设计了会徽、会旗，会旗的图案为白底无边，蓝、黄、黑、绿、红五色圆环环环相扣，象征着各大洲的团结与全世界运动员以友好精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相聚。从顾拜旦1896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到他卸任的1925年期间，国际奥委会的成员由14个增加到了40个，并且先后成立了20多个国际专项运动联合会。卸任之后，顾拜旦被终生聘为国际奥委会的名誉主席。顾拜旦晚年生活在拮据的阴影当中度过，他一生极少追求财富，相反的，他把自己大部分的资产投给了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父母留下的房产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被毁于一旦，这对顾拜旦和他的妻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这对夫妇的儿子雅克和女儿雷尼都是体弱多病的孩子，如此沉重的人生折磨，除了至亲，没有人能够从这位斗士的身上发现他内心的痛苦与悲伤。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在日内瓦湖滨公园和夫人散步，突发心肌梗塞，在座椅上与世长辞，享年7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埋在了瑞士洛桑，他的心脏于1938年3月6日安葬在了希腊。历届奥运会在希腊点燃圣火后，火炬手都要先围绕着埋有顾拜旦心脏的纪念碑跑上一圈，以此向这位伟大的先行者致敬。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进入本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今天啊继续跟您聊陈佩斯的故事。陈佩斯开始他的演艺生涯是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总政话剧团万水千山剧组帮忙，扮演一个抢包袱的匪兵。这虽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但陈佩斯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排练中啊，陈佩斯绞尽脑汁精心设计了三个细节。第一个是在打仗时他背后响了一声，他把脑袋一甩，帽子掉了，然后回头大骂另一个匪兵，瞎了眼了，你往哪儿打呢，引得观众哄堂大笑。第二个是他扶一个匪兵逃跑，途中这个匪兵烟瘾犯了就吸了起来，他在旁边啊是馋涎欲滴，忍不住撩着烟也吸了起来，观众被他那滑稽贪婪相逗得忍俊不禁。第三个是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匪军官，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抢了他的帽子戴上，把自己的军官帽硬塞给他，他拿着军官帽戴也不是扔也不是，最后灵机一动解开衣服藏在里边，这一招啊博得观众的一片喝彩声。正是由于陈佩斯的刻苦勤奋促成了陈佩斯的成功。下面呢就为大家带来陈佩斯的代表作之一瞧这一家子的片段。 宁宁别动，姑姑去给你买冰棍。 哎，姑姑要奶油的。 好，有奶油的吗？ 没有， 那边。 小朋友， 游泳难学吗？ 容易极了，只要不紧张，很容易学会。 那我可怕淹死。 放心吧，有我呢。哎，救人可叫技术，对，得先把那被淹的人打懵。哎， 打懵 啊，要不然他在水里乱抓挠，俩人一块全玩完了。对了，哎呀，糟了！你怎么下去了？ 坏了，小孩掉水里了。 啊！哎呀，我，快呀，快游！我。游啊游啊， 快游啊 游，快呀， 我真是急死人了。 到了到了到了， 下去了，下去了。哎呀，上来呀，上来呀！哎呀，上来呀！ 你倒是给我下呀！快快！哎呀，你倒是给我下去救人呐！你倒是往前游啊！你怎么来了？ 给我， 来！ 救命啊！有小孩掉水里了！ 快走！ 快来人呐！有小孩掉水里 了！ 快来！ 宁宁，快跑！ 哎呀！快来人呐！ 啊，大软， 佳琪， 我来了！ 哎呦， 大软， 别别 别！哎，王宝玉，哎，大软，你别乱抓！快救！ 把他打懵！ 别打懵！ 打打懵！ 打 打懵！打我打！ 来了来了来了！旁边旁边旁边，救生圈！快 快 救生圈！快 点 救生圈！快！ 快救人呢！ 快！站起来，站起来！ 啊！ 站起来！ 站起来！ 不不不！站起来！ 啊！ 站起来！ 叫我一天打懵，一天打懵。 刘晓庆的这一句“把他打懵”，也成了街头巷尾人们广为流传的经典台词儿。陈佩斯在成功的拍摄了《瞧这一家子》之后，又陆续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爷俩开歌厅》等等。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陈佩斯在《二子开店》里的精彩表演。 过来，过来，过来，上哪儿去啊？ 哎，您来了。 嗯， 您才来啊？快点，您在吃啊，活的是吧？ 别来这头，别来这头。你这里头是什么呀？ 钱。 多少钱呢？ 两千。 两千五啊，正合适。拿过来吧， 不是我们不是买点过冬的东西。 好了，咱们就算是两清了啊！ 啊，爸， 快点，不能这样！ 哎呀，爸，哎呦，我的亲爹，您慢点！哎呀，哎，我说您还要上哪儿去？这是，咱不能说说吗？我说，爸，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啊，你们不是要打倒我吗？ 哎呀，那是跟您说着玩呢。您别往心里去呀、啊！我说， 这么说你们还是用得着我呀？ 啊，哎、那是啊。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啊，那好，那咱们就说说吧。 哎呀，咱们停下来说吧，我都快背过气去。 好好好。对，咱们到道边上说说了。 啊。 这店你们是想开还是不想开了？ 爸，您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想开了。可是这个， 这钱好说，这你肯听我的话，这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了。 您说吧，说什么我都听。 你把银子给我打发走。 哎，什么？闹了半天，你又是冲着银子来的，你干嘛非把他逼死胡同里去啊？ 混账！我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他成天给你带一块儿，把你拐带坏了。 啊，得得得得，你别说了，我呀不但不会把他撵走，我还得把他娶到家里来。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个混账东西！哎、 我 敢不敢？ 我还得让他跟你吃一块儿， 我揍你！ 我呀，我们俩还得给您生一个大胖孙子，让您背着、哎、抱着，让您哼喽着、哎哎。 我非打你不行！ 你等着吧，你 给我回来。 刚才您欣赏的就是陈佩斯的精彩表演。其实呢，陈佩斯在现实生活中啊是个很低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平民生活。举个例子说吧，陈佩斯在日常生活中，夏天不穿凉鞋，冬天不穿棉鞋，他的脚上永远都是那一双布鞋。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布鞋多好啊，夏天不热，又带风，又透气，又舒服。陈佩斯就是这样一个节俭的人，他的钱啊都投在了他的作品里。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他的另一个代表作《父子老爷车》。 你怎么穿着日本军服了你？ 啊啊，玩玩呗！ 你给我脱了 啊！ 不行啊，这是他们让穿上演戏的。 你脱不脱？ 不脱。 你脱不脱？啊？你脱不脱？ 别逗了。 逗我？打你个兔子！ 你怎么打人？ 我打你！ 你怎么真打？ 打你个兔子！你们还唱日本军歌呢？ 我没有唱，是日本人。 我看见日本鬼子我就有气。 你 兔子，我说把日本鞭子从身上给我脱掉吧！我脱了你这鞭子 也别吵啊！ 你不知道吗？我就是恨死日本鞭 子。别吵了！ 什么日本兵给兔子？ 你非要装这个？你给我脱了什么的？ 脱不脱？你给我过来！打你个兔子！ 不要打！爸，饶了我吧！ 打 兔子！兔子，你 不要打了！ 看见了吧？他就这么没文化，从小就打我，这都多大了，还这么没完没了？ 打疼了吧？是吗？ 没事，好在已经习惯了。 你弟为什么要打人家？我打我儿子，你管不着。我兄弟，他是我们将军的后代，你不可以打 亲。哎呀， 兔子，你慢走。 疼吗？ 哎。 哎呦！哎呀，快看你爸！ 哎啊！哎呦呵，孙子，给我报仇！ 你玩真格的， 你打什么的干活？ 我告诉你，八路军武功队。 另外，陈佩斯还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他和朱时茂在创作时遇到了困难，于是呢，朱时茂提议去打高尔夫放松放松。陈佩斯是不打高尔夫的，虽然是跟着去了，但是自始至终没有打一杆，一直跟着朱时茂走了18洞。对此啊，朱时茂也是很无奈，他说有好多朋友在他的带动下都打高尔夫了，唯独佩斯他拉不下水。陈佩斯是个全才，在远离了舞台之后呢，他的发展重点转向了话剧，他的话剧托取得了4000万的票房，可见他的成就。与此同时呢，陈佩斯还做了配音演员，他的作品《宝莲灯》《宝葫芦的秘密》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吧。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宝莲灯》里陈佩斯的经典配音。 哎，还是你有猴样子，打从俺老孙成个佛，这身上干净的连个狮子都不长，不长狮子身上就不痒痒，可不挠痒痒还叫什么猴啊。那娃娃又回来了。 师父，我回来了。 去便去，回来做什么？ 回来问师父一个问题。我知道师父已经看破红尘，不愿再管身外闲事了。 不错，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可是铲除邪恶维护正义的事，别的佛可以不管，师父怎么能不管呢？ 为什么？ 因为师父不是一般的佛呀。正因为师父是斗战胜佛，所以绝不会对世间的不平坐视不管的。而且师父是从石头里生的，没有母亲的痛苦你一定比别人体会得更深刻。 我 师父，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救出妈妈的。 我说过我不收打架的徒弟。 我已经想通了，光靠学几手打架的本领是救不出妈妈的。 哈哈，好小子，果然聪明。哎呀，老孙没看走眼，你的事儿我帮定了。不就是他二郎神吗？他的劫数算到了，我今天不把他打得满脸桃花开，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 师父，你真的收我做徒弟了？ 我说过吗？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酒。如果说宝莲灯里的配音只是陈佩斯客串的话，那么宝葫芦的秘密就是陈佩斯担当主角配音的首部迪士尼动画片。关于陈佩斯为宝葫芦的秘密配音呢，还有一段小故事。其实陈佩斯当时对要不要为这个影片配音还在犹豫的时候，是他的孩子给了他动力。他的女儿非常喜欢宝葫芦这个形象，而且本身陈佩斯也想为孩子做点事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陈佩斯才接下了这个戏。 下面呢，就让我们来欣赏陈佩斯的精彩配音吧。 啊，你是什么鬼东西啊？ 鬼东西？我可是个宝贝啊。 我姓宝，叫宝葫芦。 哎，你奶奶不是经常讲我的故事吗？ 宝葫芦 啊？ 难道你就是奶奶说的那个宝葫芦？ 对呀、啊、没错，这次算你走运，我可是来帮你的呀。 你为什么要来帮我？ 因为你干什么都不想费劲呢、啊、我就是来特别替你费劲的。我来帮你，你不需要努力也可以变得天下无敌。 如果你真的是宝葫芦的话，那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喽。 对呀、啊、只要你脑子里想要什么，我就能变什么给你。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嘛。什么？ 我想要鱼。 哦，小菜一碟儿，太容易了。 鱼呢？骗人。 哎，等等，怎么能说变就变呢？嘿嘿，你和我的关系还没确认呢呀。 确认关系啊？ 啊， 你说什么啊？什么关系啊？ 慢点，你看啊，你要我帮你，你就要发誓保守秘密，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起我。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存在，要是这个秘密让别人知道了，那我宝葫芦就完蛋了。办得到我就帮你，办不到我就另外找别的主人。 我办得到，我保证保持你的秘密。 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主人了。注意啦，宝葫芦葫芦宝，葫芦浑身都是宝，金鱼鲤鱼黄花鱼，愿望成真真奇妙。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变。 在陈佩斯为这部片子配音的时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陈佩斯自己说呀，这是他头一次在录音棚里听见外边的导演喊停，再加上刚开始自己找不到影片需要的夸张感觉，连配了三遍才算通过。 哎，他终于来了。 我来了， 来了。王宝，你来晚了。 别急，看我杀你个片甲不留。 哎，主人，这是在玩什么呢？ 要当心了。你死定了。 哎，王宝，吃他的马， 快吃。 我要把你的马吃掉。 吃马？好，给你吃。 我的马呢？连我的马都哪里去了？ 再吃他的炮。吃这个，吃这个。 好，再吃一个。 哎，黄宝。吃冰，吃冰。快吃呀。 别着急，慢慢来，一颗一颗慢慢来。 黄宝，你怎么了？ 看来挺好吃的。 加油啊。黄宝， 黄宝，你去哪儿啊？黄宝，黄宝。 主人别走啊，还没吃完呢。主人，主人，味道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妻子能吃吗？ 啊，不能吃啊，刚才不是你自己说要吃的吗？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电视上见到陈佩斯拍的广告了，要么 就是他的拍摄没钱了，要么就是他要筹备新作品了。在他拍话剧《阳台》的时候，因为资金问题就接下了某豆奶的一个广告，陈佩斯也因此开玩笑说自己的命好，有贵人相助。分享了这个秘密之后呢，咱们再来听一段陈佩斯的精彩配音，稍后咱们再接着聊。 王宝数学顶呱呱，其他同学吃冬瓜，吃冬瓜，真棒啊！主任，怎么样？ 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你害我吃棋子，你让我在同学面前出丑，你给我偷书，还偷苏明峰的答案，大家以为我是小偷啊！现在。连刘老师都不相信我了、 这不都是你的愿望吗？ 怎么是我？我要把你劈成两半！ 我自己来。 哎呀，原来你没有脑子啊！ 是这样吧？左右两边分成两半，平均吧。主任，我很厉害吧？哎，再难一点的动作我都行。来，追我呀！哎。 你给我回来！ 找我啊，找我呀！ 我要把你煮了！ 我替你点火。主人别怕，救火队来了，我来救你。哎呀，主人。你没事吧？ 根本就不是什么宝贝，你只是想把我变成像你一样的妖怪。 你说我是妖怪啊？你说我是妖怪，是你自己心里想歪了，我才去那么做的。主人，我就是你心里的欲望，你怎么想我就怎么做，为什么是我的错呢？主人，你别走！主人， 放给我，放给我，放给我！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我不要你了，你走吧。 其实啊，陈佩斯还为不少电影和动画片配过音，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在这里为大家一一介绍了，以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为大家陆续介绍。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在歌声中呢，我们的百年笑声也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